陈汤字子公，山阳狭丘人也，少好书，博达善主文，家贫，盖特无节，不为周礼所称。昔至长安求官，得太官现实成，数岁富平侯张伯与汤交，高其能。初元二年，元帝召列侯举茂才，伯举汤，汤代迁，父死不奔丧。司隶奏汤无寻姓，伯选举故不以时，作虚户二百，会葬，引刺世曰缪侯。汤下狱论，后复以剑为郎，朔求使外国，久之，迁西域副校尉，与甘延寿俱出。先是，宣帝时匈奴乖乱，五单于争利，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仕，汉两受之。后呼韩邪单于深入称臣朝见，郅支以为呼韩邪破弱降汉，不能自还，即吸收右地，毁汉发兵送呼韩邪单于。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契、监昆、丁陵，兼三国而都之。愿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，困辱汉使者将乃使等。初元四年，遣使奉献，因求世子，愿为内附。汉亦遣卫司马古籍送之。御史大夫贡禹、博士匡衡以为，春秋之意，许夷狄者不一而足。今郅支单于相化未纯，所在绝远，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。即上书言，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意，今既样全其子十年，德则甚厚，空局而不送，尽从塞还，是弃捐不恤，使无相从之心，弃前恩立后怨，不变。一者见前将乃使，无应敌之术，智勇俱困，以致耻辱，即欲为臣忧。臣幸得见强汉之节，成名圣之兆，宣谕厚恩，不以感节。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，则单于常应大罪，必遁逃远涉，不敢进边。莫一时以安百姓，国之计，臣之愿也。愿送至庭，上以示朝者，与复政，以为即往必为国取毁生事，不可许。右将军冯奉氏以为可遣，上许焉。既至，郅支单于怒，竟杀己等，自知复汉。又闻呼韩邪亦强，遂西奔康居。康居王以女弃郅支，郅支亦以女与康居王。康居甚尊敬郅支，欲以其威以协诸国。郅支朔借兵及乌孙，深入至赤谷城，杀掠民人，取畜产，乌孙不敢追。西边空虚，不居者且千里。郅支单于自以大国，威名尊重，又乘胜骄，不为康居王礼，怒杀康居王女 及贵人人民数百，或肢解投都赖水中，发民作城，日作500人，二岁乃已。有遣使则和苏大渊诸国遂位，不敢不语。汉遣使三倍至康居，求古籍等死，至之困辱使者，不肯奉诏。因而都护上书言，举困厄，愿归继强汉，遣子入世，其骄慢如此。建昭三年，汤与延寿出西域，汤为人陈勇有大虑，多策谋喜其功，每过成邑山川常登望，即领外国与延寿谋曰：夷狄未服大种，其天性也。西域本属匈奴，今置之单于，威名远闻，亲临乌孙大渊，常为康居化计，欲降服之。如得此二国，北击伊烈，西取安西，南排越之，山离乌邑，数年之间，成国诸国威矣。且其人剽悍，好战伐，硕取胜，久续之，必为西域患。置之单于，虽所在绝远，蛮夷无金城强弩之手，如发屯田立势，屈从乌孙重兵，直指其城下，彼亡则无所知，守则不足自保，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。延寿亦以为然，欲奏请之。汤曰：国家与公卿议，大策非凡所见，势必不从。延寿犹豫不听，会其久病，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，车师务己校尉屯田立士。延寿闻之，惊起，欲止焉。汤怒，暗箭斥延寿曰：大众以集会，庶子欲举众也。延寿遂从之，布勒行阵，亦至扬威、白虎、何济之校，汉兵胡兵合40,000余人。延寿汤上书自合奏矫制，陈言兵状。即日引军分行，别为六校，其三校从南道于葱岭进大渊，其三校都护自将，发温宿国，从北道入赤谷，过乌孙，设康居界，至田池西。而康居父王抱田将数千骑，寇赤谷城东，杀掠大昆弥1,000余人，取畜产甚多，从后与汉军相及，颇寇盗厚重。汤纵胡兵击之，杀460人，得其所掠民470人，还复大昆弥，其马牛羊以给军食。又捕得抱田贵人伊奴独，入康居东界，令军不得为寇，见呼其贵人涂墨见之，欲以威信，与隐盟遣去，竟隐行，未至单于城可60里，止营。复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南开谋以为岛，贝色子及涂墨母之地，皆怨单于，由是拒之，置之情。明日隐行， 未至城30里，止营。单于遣使问汉兵何以来，应曰：“单于上书言居困厄，愿归继强汉，深入朝县。天子哀悯单于弃大国，屈意康居，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，恐左右惊动，故未敢至城下。”使硕往来相答报，延寿汤因让之。我为单于远来，而至今无明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，何单于呼大计，使客主之礼也？兵来道远，人畜疲疾，食度且尽，恐无以自还，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。明日前至置之城都赖水上，离城3里，止营敷阵，望见单于城上立五彩幡帜，数百人披甲乘城，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，步兵百余人，家门榆林阵，讲习用兵。城上人更召汉军曰：“斗来！”百余骑持赴营，迎接张弩持满指之，即隐却。颇遣力士设城门计步兵，计步兵皆入。延寿汤令军闻鼓音，皆泊城下，四面围城，各有所守，穿嵌塞门户，鲁盾为前，吉弩为后，仰射城中楼上人，楼上人下走。土城外有重木城，从木城中射，颇杀伤外人。外人发心烧木城，夜数百骑欲出外，迎射杀之。初，单于闻汉兵至，欲去，以康居怨己，为汉内应。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，自以无所知，置之以出复还，曰：“不如坚守，汉兵远来，不能久攻。”单于乃披甲在楼上，主胭脂夫人数十，皆以弓射外人。外人射中单于鼻，朱夫人颇死。单于下计，转战大内。夜过半，木城川，中人却入土城，城城呼，使康居兵万余骑分为10余处，四面环城，一语相应和。夜朔奔营，不利折却。平明，四面火起，力士喜，大呼城之，征鼓声动地，康居兵隐却，汉兵四面推鲁盾，并入土城中。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，汉兵纵火，力士争入，单于披疮死。军侯贾成、杜勋斩单于首，得汉使节二及古籍等所积帛书。朱鲁获以于德者，凡斩胭脂太子、明王以下1518级，生虏145人，降虏1000余人，赋予城郭诸国所发15王。于是延寿汤上书曰：“臣闻天下之大义，当混为一。昔有唐虞，今有强汉，匈奴呼韩邪单于，已称北藩。 为置之单于叛逆，未服其孤，大夏之西以为强悍不能臣也。置之单于惨毒行于民，大恶通于天。臣延寿、臣汤将一兵行天诛，乃陛下神灵，阴阳并应，天气精明，陷阵克敌，斩置之首及明王以下，以悬头镐机满以抵肩，以示万里，明犯强悍者虽远必诛。世下有司，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樊延寿以为置之及明王首，刚立诸国，蛮夷莫不闻之。月令春掩革埋字之时，宜勿悬。车骑将军许嘉、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家谷之会，忧师效君，孔子诛之，方盛夏，手足一门而出，宜悬十日乃埋之。有诏将军议事。初，中书令石显常欲以子弃延寿，延寿不取，即丞相御史亦误其矫制，皆不与汤。汤素贪，所虏获财物入塞多不法，私立校尉遗书道上，系吏事暗验之。汤上书言：臣与吏事共诛置之单于，幸得秦灭，万里阵旅，已有使者迎烙道路，今私立反逆，收系暗验，是为置之报仇也。上立出吏事，领县道据酒肆以过军。既至，论功，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善兴师矫制，幸得不诛，如附加掘土，则后奉使者争欲成威侥幸，生事于蛮夷，为国招难，见不可开。元帝内加延寿汤功，而众为横显之意，亦久不绝。故宗正刘向上书曰：置之单于求杀使者吏事以白鼠，是曝扬外国，伤威毁众，群臣皆悯焉，陛下赫然欲诛之，亦未尝有望。西域都护延寿、副校尉汤呈圣旨以神灵，总百蛮之军，揽城郭之兵，出白死入绝域，遂倒康居，屠五重城，遣射侯之旗，斩置之之首，悬经万里之外，扬威昆山之西，扫古籍之耻，立昭明之功，万一设伏，莫不惧阵。呼韩爷单于简置之以诛，且喜且惧，向风迟疑，起手来宾，愿守北藩，累世称臣，立千载之功，减万世之安，群臣之勋莫大焉。昔周大夫方叔吉府为勋王诛贤允而百蛮从，其诗曰：贪贪吞吞，如庭如雷，贤允方叔征伐贤允，蛮荆来威。亦曰：有家者守，或非其丑，言美诸守恶之人，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。今延寿汤所诸镇，虽一之折守，失之雷霆不能及也。 论大功者不露小过，举大美者不辞细瑕。司马法曰：君赏不逾越，欲民素得为善之利也。改及武功，重用人也。吉府之归，周后赐之。其诗曰：吉府宴喜，既多受旨，来归自号，我行永久。千里之号，有以为远，况万里之外，其秦至矣。延寿汤，即未获受旨之报，反屈捐命之功，久错于刀笔之前，非所以劝有功立荣事也。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，后有灭相之罪，君子以功复过而谓之会行事。二师将军李广利捐50,000之师，米10,000之费，经4年之劳，而仅获骏马30匹。虽斩冤王五谷之首，犹不足以复费，其私罪恶甚多。孝武以为万里征伐，不露其过，遂封拜两侯、三卿、2000石、60余人。今康居国强于大渊，置之之号重于冤王，杀使者罪甚于流马，而延寿汤不凡汉室，不费斗粮，比于二师，功德百之。且常会随欲击之乌孙，正即迎自来之日逐，犹皆裂土受爵。故言威武勤劳，则大于方叔吉府，列功复过，则优于齐桓二师，进士之功，则高于安远长罗，而大功未著，小恶硕不，臣妾痛之。以已时解玄通吉，除过勿至，尊宠爵位，以劝有功。于是天子下诏曰：匈奴置之单于，背叛礼义，流杀汉使者，立誓甚逆道理，朕其望之哉？所以悠游而不争者，众动失众，劳将帅，故隐忍而未有云也。今延寿汤赌便宜，成实力，结成郭诸国，善兴师矫治而争之，乃天地宗庙之灵，诸讨置之单于，斩获其首，及焉之贵人明王以下千属，虽于一干法，内不凡一夫之意，不开府库之藏，因敌之粮以善军用，立功万里之外，威震百蛮，明显四海，为国除残，兵革之源息，边境得以安，然犹不免死亡之患，罪当在于奉献，朕甚悯之。其赦延寿汤罪，勿治。赵公卿亦封焉，一者皆以为宜如军法补斩单于令。匡衡、石显以为置之本王逃失国，窃号绝狱，非真单于。元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，封千户，衡显复政，乃封延寿为义成侯，赐汤爵关内侯，食邑各300户，加赐黄金100斤，告上帝宗庙，大赦天下，拜延寿为长水校尉，汤为摄生校尉。延寿迁城门校尉， 护军都尉薨于官。成帝初即位，丞相衡复奏汤以吏士2000石奉使，专命蛮夷中，不正身以先下，而道所收康居财物，借官署曰绝育事不复教，虽在赦前不以处位，汤作免。后汤上书言康居王世子非王子也，暗宴实王子也，汤下狱当死。太中大夫古勇上书送汤曰：臣闻楚有子欲得臣，文公为之侧席而坐，诏有廉颇马服，强秦不敢窥兵警行，晋汉有治都未上，匈奴不敢南向杀戮，由是言之，战客之将，国之爪牙，不可不重也。改君子闻鼓皮之声，则思将帅之臣。且见关内侯陈汤，遣使赴西域都护，愤治之之无道，悯王诸之不佳，策虑必易，义勇奋发，足兴师奔势，横立乌孙，于及都赖，图三重城，斩智之首，报10年之不诛，雪边吏之素耻，威震百蛮，武唱西海。汉元以来，征伐方外之将，未尝有也。今汤作言事非事，忧求久系，历时不绝，直线之力欲置之大辟，喜白起为秦将，南拔郢都，北坑赵括，以先界之过赐死杜游，秦民怜之，莫不允替。今汤亲秉钺，席卷叠血万里之外，建功祖庙，告泪上帝，借咒之事米不慕意，以言事为罪，无赫赫之恶。周书曰：济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宜为君者也。夫犬马有劳于人，尚加为盖之报，况国之功臣者哉？且恐陛下忽于鼓皮之声，不察周书之意，而忘为盖之师，庸臣欲汤，足从利益，使百姓既然有秦民之恨，非所以立死难之臣也。书奏，天子出汤，夺爵为世武。后数岁，西域都护段惠宗为乌孙兵所为，亦寄上书，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。丞相王商、大将军王凤及百僚已数日不绝。凤言：汤多筹策，习外国事，可问。赏赵汤简宣誓。汤积至之时，重寒病，两臂不屈身。汤入县，有诏无拜，是以惠宗奏。汤辞谢曰：将相九卿皆贤才通明，小臣疲聋，不足以策大事。上曰：国家有急，君其无让。对曰：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。上曰：何以言之？汤曰：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，何者？兵刃朴钝，弓弩不利，今闻颇得汉巧，然由三而当一， 有兵法曰：克备而主人败，然后敌。今为惠宗者，人众不足以胜惠宗，为陛下勿忧。且并轻行50里，重行30里。今惠宗欲发城郭敦煌，历史乃至，所谓报仇之兵，非救急之用也。上曰：奈何？其解可避乎？夺何时解？倘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，故事不过数日。因对曰：已解矣。屈指记其日，曰：不出5日，当有吉语闻。居4日，君书道言已解。大将军奉奏以为从事中郎，幕府事亦决于汤。汤明法令，善因事为事，纳说多从，常受人金钱做章奏，足以此拜。初，汤与将作大将谢万年相善，自元帝时，魏陵不复喜民起义，成帝起出陵，数年后勒霸陵趋亭南，更迎之。万年与汤议，以为武帝时公杨光以所作硕可议，自至将作大将，即大司农忠诚耿寿昌造杜陵，赐爵关内侯。将作大将圣马延年以劳苦至中2000担，今作出陵而迎起一居，成大功，晚年亦当蒙重赏。子公妻家在长安，儿子生长长安，不乐东方，宜求喜，可得赐田宅巨善。汤心立之，即上封事言：出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，可立一县，天下民不喜诸陵30余岁矣。关东富人益众，多归良田，亦使贫民，可喜出陵，以强京师，衰弱诸侯，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。汤愿与妻子家属喜出陵，为天下先。于是天子从其计，国起昌陵邑，后喜内郡国民。万年自轨3年可成，后卒不救，群臣多言其不便者，下有私议，皆曰：昌陵因卑为高，积土为山，夺便房犹在平地上，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，遣外不顾，足徒工拥以巨万数，至燃之火夜作，取土东山，且与古同价。作至数年，天下遍披其劳，国家疲弊，腑脏空虚，下至众庶嗷嗷苦之。故陵因天性具真土，处事高敞，旁进足考，前又已有10年工序，宜还复故陵，勿喜民。上乃下诏罢昌陵，欲在成纪。丞相御史请废昌陵一中事，奏未下，人以问汤。地宅不撤，得无复发喜。汤曰：县官且顺听群臣言，有且复发喜之也。 时成都侯商新为大司马卫尉军辅政，素不善汤。商闻此语，白汤惑众，下谕治，暗宴诸所犯。汤前卫冀都尉王莽上书言，父早死，独不封，母明君，供养皇太后，尤劳苦，宜封，敬为新都侯。后皇太后同母弟苟参为水衡都尉，死，子吉为侍中。参其欲未及求封，汤授其金50斤，许为求笔上奏。弘农太守张匡作赃100万以上，狡猾不道，有诏急训，恐下狱，使人报汤。汤为送罪，得于东岳，许谢钱200万，皆此类也，是在赦前。后东来郡黑龙东出，人以问汤，汤曰：“是所谓玄门开，威行硕出，出入不实，故龙以非时出也。”又言当复发喜，传相与者10余人。丞相御史奏，倘惑众不道，妄称诈归义于上，非所宜言，大不敬。廷尉曾受益，以为不道无正法，以所犯巨义为罪，臣下承用失其中，故宜欲廷尉，无彼者心以闻，所以正刑罚众人命也。明主哀民百姓，下至书罢昌陵勿喜利民，以申布。唐望以义相慰，且复发喜，虽颇惊动，所流行者少，百姓不为变，不可谓惑众。唐称诈，虚设不然之事，非所宜言，大不敬也。至曰：“廷尉曾受当事。”汤前有讨智之禅于公，其免汤为庶人，喜鞭。又曰：“故将作大将万年，宁邪不忠，妄为巧诈，多复练凡徭役，兴猝暴之作，足图蒙孤。”死者连主，独留众数，海内愿望，虽蒙赦令，不宜拘京师。于是汤于万年俱喜敦煌。久之，敦煌太守奏汤前亲诸置之单于，威行外国，不宜进边塞，诏喜安定。一郎耿玉上书言便宜，因冤讼汤曰：“延寿汤为圣汉扬勾深致远之威，雪国家累年之耻，讨绝域不羁之君，喜万里难治之鲁，岂有彼哉？先帝加之，仍下明诏，宣著其功，改年垂历，传之无穷。应是南郡献白虎，边陲无警备，会先帝寝疾，然由垂意不忘，硕使尚书责问丞相，促立其功。独丞相匡衡排而不语，封延寿汤数百户，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。孝成皇帝乘建业之机，乘征伐之威，兵革不动，国家无事，而大臣倾斜，谗佞在朝， 曾不身为本末之难，以防未然之戒，欲专主威，排度有功，使汤快然被冤居囚，不能自明，足以无罪，老气敦煌，正当西域通道，领威名折冲之臣，玄种极深，复为置之夷庐所效，诚可悲也。至今奉使外蛮者，未尝不臣置之之诸，以扬汉国之盛。夫元人之功以拒敌，弃人之身以快谗，岂不痛哉？且安不忘威，尚必虑衰。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序，又无武帝谏言，萧峻擒敌之臣，独有一陈汤耳。假使义士不及陛下，尚望国家追录其功，封表其目，以劝后进也。倘幸得身当盛世，功增未久，反听邪臣鞭逐斥远，使王逃分窜，死无处所。元览之事，莫不计夺，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，而汤过人情所有。汤尚如此，虽复破绝筋骨，曝露形骸，犹复至于唇舌，为嫉妒之臣所戏鲁耳。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。书奏天子还汤，卒于长安。死后数年，王莽为安汉公秉政，继内得汤救恩，又欲铲皇太后，以讨治之功，尊元帝庙，称高宗，以汤延寿前功，太赏伯，及后成杜勋不赏，乃一封延寿孙谦前600户，追谥汤曰破胡壮侯，封汤子冯为破胡侯，勋为讨敌侯。